其实你都还在蓝色对岸，掠过我的静脉。我不要爱，我不要爱，可是我离不开假面的告白，不坦白的坦白。你不会爱，你不会爱，你只爱假手爱，眼睛睁不开，看不到未来，也哭不出爱。好像碎了一块，再不存在，比空白更空白。第一次我想起来，其实你都还在蓝色悲哀，流过我的静脉。我不要爱，我不要爱，可是我离不开假面的期待假面的告白，对自己不坦白。你不会爱，你不会爱，你害怕接受爱，把老树撑开，抓不到未来，抓不到未来，有你的未来。好像碎了一块，再补不回来，再不存在，比空白更空白。每一次我想起来，其实你都还在浓的悲哀。